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平静，作词徐佳莹，读歌人吴周彤。我转开这片风景，想讨教过去，却想摸黑前进，索性闭上焦虑眼睛，任凭心中残余的直觉牵引。心碎了就深呼吸，原来我一直惦记你的提醒，却不记得从哪一天起，面对世界，心成了易碎物品。我还是需要你的，忽远忽近，是多愁的平静，也是善感的幸运。还是需要你，就算明知逞强会压痛自己，也想听到你的消息。心碎了就深呼吸，原来我一直惦记你的提醒，却不记得从哪一天起，面对世界，心成了易碎物品。我还是需要你的，忽远忽近，是多愁的平静，也是善感的幸运。还是需要你，就算回忆是难通行的淤泥，也翻遍爱的痕迹。又想起你，什么都不听，忽远忽近，是多愁的平静，也是善感的幸运。想变成你，可是我学不会那么冷静的表情。 我转开 深呼吸。

刻独自望。